C60 现推出超值置换政策，赠送两年保险补贴，更有两年零利率贷款方案。 那咱就买沃尔沃 XC60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盼我坚决不渡火，想我冷眼，还想我轻狂又随便，要我阳光，还要我风情，不要慌，喜我苦笑无助，还喜我心如枯木，赐我梦境，还赐我很快就清醒，与我沉睡，还愿我满地游览，就看我痴狂，还看我风趣又端庄，叫我眉眼，还要我露面不眨眼，祝我从此幸福，还祝我不悔不渡，为我醉人，还为我双梦失身，渡我情真，还图我眼波销魂，与我出奔，还与我做不二神，夸我含苞待放，还夸我 这是华晨宇在2018歌手第八期演唱的《易燃易爆炸》，跟陈粒的原版相比，这一版更燃更爆炸，特别是花腔高音营造出歌剧般的听觉感受，编排的非常精致。花花选择这首歌也是为了纪念上个月刚刚去世的尚梦迪，他是歌曲的词作者之一，希望更多人记住他的名字。我是 DJ 董鹏，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周末跟你一起听听最近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音乐。宋茜推出了新歌《屋顶着火》，编曲是当下流行的 EDM 曲风，歌词中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是天黑容易犯错，屋顶会着火，因为这句话，中国消防的官方微博还点了宋茜的名儿，一本正经地告诉网友屋顶着火了应该怎么办，各地消防大队的官微纷纷转发。宋茜在微博上回复说要听消防叔叔的话，这轮互动下来，这首歌挺火的。 听听着 点 Don't wanna stay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 Take it all the way 去到最高点 I don't wanna stay、yeah.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 不给人容易犯错屋顶会着火 如果刚才的歌太热情，接下来就给大家降降温了。看标题就有一股寒意，凛冬将至。歌曲营造浓厚的电音氛围，将慵懒、温柔和充满力量的多元感觉全面释放，带你进入一个虚幻的神奇国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词曲作者是 TZ Back 灵魂人物陈慧婷。陈慧婷的个人音乐跟乐队的风格完全不同。TZ Back 是钢琴摇滚，而他个人更偏爱电音舞曲，这种风格也延续到了他给别人创作的音乐里。来听潘玉文的这首《凛冬将至》。 复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一个人生活的久了，会习惯，也会厌倦，厌倦同一班车，厌倦有序的生活。虽然一切如常，但是希望期待打破如常。这是房东的猫新歌《如常》。房东的猫正在筹备第二张专辑，目前已经推出四首单曲，第三首《独一》正在我们周日的排行榜节目中打榜。从目前这四首歌来看，这张专辑要比上一张更精致，不单有乐队化的编排，还加入了弦乐。一年一张专辑，两位姑娘也是够拼的。毕竟持续保持热度，新歌和巡演都是不能少的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接下来是蔡青年的新歌《不周山》，创作灵感源自《山海经》。不周山是书中的一座山，据说人界和天界唯一的通路就在那儿。蔡青年的这首歌就是围绕着这座山展开的。 你听说那片玉潭下有座山，分两半， 少孤单为求答案脱离纠缠，你站在那片沙里，那时候幻灭梦远， 2018年春节档的票房冠军是《红海行动》。这部电影虽然是战争军事题材，但是深层主题依旧是反对战争。翁大涵的新歌《追风筝的少年》同样是反战题材，歌曲通过孩子的视角直指战争的残酷，不过歌词并没有直接描述战争，而是通过孩子的家庭展开，安静又克制，其中隐含着巨大的悲痛，反而更能深入人心。来听翁大涵这首《追风筝的少年》。 他在地上画了母亲的样子，悄悄地睡在画里，短线的风筝在手里，再也飞不起，在没有硝烟的战场，时光像河流，没有枪响，没有慌张，安静的流淌。追风筝的少年，为了一丝赞扬，在满城飞扬的沙漠里放肆疯狂。

初春的街道依旧清冷，眼前是熟悉的城市，身后是回不去的故乡，你依然走在寻找的路上，寻找温暖，寻找爱。这是苗凯带来的初春，非常应和春水初生的季节。哎，我是无意中在哪个客户端溜的，听见苗凯的 EP 初春，然后就被击中了。里面的三首歌都是在讲漂泊，都是普通人的真实写照。这样的音乐在最近一段时间并不太多见，今天集中播放给你。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。关于苗凯，资料介绍的并不多。09年来到北京，从此成了一个北漂音乐人。对于北漂这个群体，他比较有发言权。来听这首《北京男青年的一天》。 他的妈妈催我们早点结婚，房东说下个月涨到2300。 小伙子，给交房费了。 老板说明天开始所有补助减半。真是让我惊愕一看，这就是北京男青年的一天，听起来不过就是如此的简单，这就是你们生活中的一天。想要和我一刀两断，虽然没问我也能知道答案，挥霍的时间是一天比一天晚，这样的日子何时才算完。 北京男青年的一天，或许是从挤地铁开始到挤地铁结束，这样的日子循环往复，还能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梦想的渴望执着，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。可他们没有放弃，而是继续坚守，等待生活有一天可能会发生好转。这些青年都是好样的。苗凯观察生活的视角比较尖锐，在他的音乐里苦要比乐更多一些，连唯一的一首情歌都透露着深深的无奈。来听这首《不要挽留》。 连连细雨像是谁哭泣着醒了青春，我还在等待久违的阳光推开那扇门，你那一袭含着泪的微笑失落我的心，我会用我余下来的人生记着表情，谁红？ 是谁哭泣着唤醒了清晨，我还在等待久违的阳光推开那扇门，你那依稀含着泪的微笑湿了我的心，会用我余下来的人生铭记着表情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正在制造一款很畅销的梦，城市里挤满了四面八方赶来的淘金者，忠诚的青年们为了这个梦纵身一跃，为了挤入油腻的轨道，他们收敛起乡音，把自己变成一个陌生人。这是来自陈鸿宇的《黄金梦》，这样的歌，听一遍不懂， 越听不懂越值得玩味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最后一节听到的是陈鸿宇的新专辑《雨荒野》，时间关系给您选了三首歌。之前我就觉得陈鸿宇一定不会把自己局限成一个民谣歌手，时机成熟他必然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。果不其然，这张新专辑从听感上讲跟民谣已经没多大关系了，编排更为乐队化，唯一不变的就是难懂的歌词。来听专辑的同名标题曲《雨荒野》。荒野的歌词有丰富的意象，野花、飞鸟、山水、草木、大雪中的炉火，斟一杯热茶，静候旅人的小舞。在这样热闹的荒野里，你似乎很难察觉到孤独，